大家好，我是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即系听呢、這个即系大军阀嘅征稿咧，都唔知系我哋帮阿明宣传啦，定还是阿明帮我哋宣传？ 梗系明爷帮我哋宣传啦，大佬咁讲嘢啫， 帮佢宣传咗，佢帮佢做宣传， 重种你真系契弟。 即系佢而家好红噶啦嘛，大佬啊！即系尤其系即系我觉得佢咧，即系近排见到佢同大舊啊， 好活跃、啊。 即系一齐去 阿同阿张辽 做啲街站啦，系咪？即系你觉得好感动嘅一样嘢就系，我唔知阿土伯你自己有咩感觉啦。即系其实 冇乜， 你冇乜感觉，但系即系你对于一般人嚟讲咧，觉得啊，大佬即系人社咁样样，即系嗰阵时叫做系分裂咗出嚟，咁而家终于合流，即系系好多网友都觉得系好感动， 开心咗一日咯。 但系唔系呢？其实系面对现实嚟嘅啫咩？ 开心咗一日咁大把啦， 系咪？ 跟住就前线就话退出人民力量。 唉，系太多、太多呢啲咁样嘅暗涌啦，大佬真系。 所以呢个世界真系 吓，咁啊，但系就我觉得即系 anyway 啦，即系你前线即系你话嗰个问题，咁其实呢个应该留翻阿快必嚟嗰阵时再讲讲嘅， 因为佢话要迟少少， 系佢迟少少，因为啱啱佢交污紧啊，佢就咁、所以就冇办法啦，咁啊迟少少啦，咁但我见即系好多网友即系都好欢迎嘅，其实系咁anyway 啦，一阵等佢过嚟嘅时候，我哋去即系读啲網友嗰啲即係嗰啲心聲俾佢聽下啦。喂，咁頭先呢即係其實我哋原本想講講樣嘢呢，即係你原本想講十年啊，阿哥。 你又想講啊，你睇咗啦咩？ 十年其實我搞不懂， 我哋兩個冇冇了了睇咗， 因為咁樣， 你捽我對腳趾，我捽你腳趾咁睇啊？ 唔係，你問你嗱呢個問題咧，就係呢個要審翻你嘅大佬，但係呢個就唔喺呢個 下一個節目啦， 下一個節目講啦，大佬，因為你又講錯嘢啊，哥。咁啊就 驚咩啊？ 其實琴即係因為咧，即係我哋好老實嘅。咁啊，因为我哋本身咧就冇睇十年嘅，咁但系因为咧，即系前日啊，即系有个叫做系黄飞鸿嘅大陆网友啦，就好似唔知系咪即系喺网上面喺 YouTube 上面咧，就摆即系咁神通广大啊，摆十年五个 chapter 出嚟。 喂，我啱啱遇着光哥 吓，你又点样咧？ 因为点解咧？星期日， 即系我哋而家三个都有睇啦，系咪？ 三个都有睇， 系 OK。 点解咧？其实我系焗住睇嘅。 吓，你点样焗住睇啊？ 因为点解咧？美国知音就揾个陶君豪访问。因为你知啦，美国之音嘅访问咧，虽然我你知道我啲普通话都好蹬脚噶啦， 系 咁就，但系唉，我去得美国，人哋又揾我做访问，唔通即系你即系够硬，人哋走嚟揾你嘅时候唔做咩？咁我就已经好老实话俾你，喂大佬，我未睇十年啦，我都想睇，因为好多人话呢套系导致到旺角骚乱，咁亦都其中 喺呢套戏导致旺角骚乱， 系呢套之后讲噶，有人咁讲噶。喺播緊嗰陣時候已經有人喺度嘈噶啦，嗰日我親自見到導演，因為你知道第五集嗰個導演啊，叫本地蛋嗰個上過嚟我哋花生台噶嘛、 哦。本地蛋嘅導演。 哦，係啊， 搏擊會 係啊，搏擊會啊。 哦，嗰、那個係即係上嚟搏擊會嗰個係本地蛋咗噶啦。 係啊，咁我就已經喺度同佢講笑，我就話阿導演，有人話你呢、這個咩喎、 啊？ 即係。睇咗呢套戏搞到旺角骚乱咁之如此类嘅嘢。咁啊导演都话嘿冇咁夸张，不过我听到有人咁讲咁样。咁所以我就特登搵返即係十年嚟睇。咁当然呢我比较我前嗰排我有一套戏都系得奖㗎嘛。我叫飲食法西斯嘛，大佬攞呢个咩银奖啊最佳摄影㗎嘛，屌。我其中个主角嚟㗎。 你系卖花赞花香屌。 係啊屌我因为而家阿导演仲喺度参展紧。所以佢话迟啲就会放上 YouTube， 你比较一下。我唔敢自己评自己，因为我唔系第一男主角。第一男主角系高汉文。 O、okay. K， 高汉文你识噶啦，人哋即系最佳演员嚟噶嘛，男主角嚟噶嘛，喺呢个话剧团里边。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我自己睇完，我对于佢嘅剧情、深度、 攝影技巧。我唔係覺得嗰啲建制派嗰啲契弟咧係過火評論。最大嘅問題喺邊度咧？就係因為呢班有評論，所以先至令到個問題。因為點解咧？我嗰陣時候，我點解突然間咁有興趣咧？我見到阿左膠大王陳景輝，哇！我你咁勇出嚟喺度評佢呢套戲，因為嗰陣時候我未睇嘛。佢跟住話：而家做呢啲嘢完全要政治正確。跟住佢又好似我頭先咁喺度數啦，劇情啊、故事冇乜差咁樣。因為話曬佢都讀文化研究咁啊，我梗係冇佢咁高水平啦，研究嗰啲嘢。咁、我都覺得奇怪啊！哇！你未俾人鬧過啊，大佬呢套嘢好似話係即係反映咗咩嘅喎？原來事前咧，就算未攞金像獎之前咧，好多左膠咧係撲出嚟罵佢嘅。因為佢嘅立場問題啫。嗱，我拋開立場問題同大家講，雖然我唔係話自己好叻去睇戲啦，但係我呢一生人都睇不少荷里活片啦。我尋日喺度數緊香港金像獎嘅戲，我起碼睇咗三分二啦。喂，我就覺得。葉文熙幫我拍，唔係幫我，即係佢自己嗰套得獎作品好過曬五套喎、真係好過曬喎、無論講深度、劇本、劇情、隱喻，掂喎、我仲喺度 send 個 WhatsApp 俾佢，我話：屌，你應該擺落去嘛！你擺落去，我咪變咗最佳電影嘅其中一個演員咯，幾威嘅！跟住佢話：唔好搞。佢話呢套係俾人屌到飛起，因為佢以反共作為 package， 咁佢仲咁答我啊！真係，但後屘我喺度諗，點解佢會得獎？嗱，如果我哋當嗰啲評論係無論讚佢又好，唔讚佢又好，都係有少過火嘅話，我諗到啦，就係香港人喺呢個時候冇地方再去先宣泄我哋對黃中國政府或者係佢所理解嘅蝗蟲嘅不滿所產生出嚟。任何有位入嘅嘢，我都要入嚟。所以咧，我都后屘我睇完之后，掂，你起码刮共产党一巴， 系啱嘅。 你得呢一个政治理由嘅，老实不相瞒，即系无谓揞住良心讲，因为见到人哋攞金像奖，最有电影咧喺度擦人鞋。 唔系你好似 呢一套戏， 我哋都有咁样嘅 conclusion， 你都有啊嘛，系咪？ 唔系，但系如果你咁样， 喂，你呢套戏摆喺十年前嘅香港，对唔住， 超现实。 喂，唔得啦！ 唔 系十年前有套更好嘅妖，唔系系咯，即系黑社会嗰啲啊， 香港制造都好啲，好少少啲咩？香港有个荷里活啊，嗰阵时候有一套嗰啲咁嘅嘢，好啲。但系香港人，无论系由演员到导演到编剧，其实嗰、那个学术水平唔系好高，唔系文化人。你睇下美国荷里活嘅电影，有时咧我贪得意喺度睇下咧。哇！原來佢嗰班友，無論導演、演員都好，全部係名牌美國大學畢業嘅，即係有少水平嘅、佢唔係因為做咗導演好似 NBA 球員咁，因為我NBA 咁，我哈佛揾我去打波，唔係嗰種、喂，佢哋係真係有自己嘅政治嘅觸覺同埋角度嘅、你睇下 Oliver Stone 已經知啦，佢拍嗰啲政治片，例如 JFK 嗰套啦，即係講金乃迪嗰套啦，俾人刺殺嗰啲。喂，你睇佢啲攝影鏡頭。你睇下佢啲配乐，喂，你睇下佢成个情节，喂，好湿土啊！我唔识点讲啊，用广东话，即系好湿土嘅意思，即系佢系隐晦啲去反映个现象噶嘛。 嗱，点解？因为其实讲真，你所有隐晦咧，即系白啲咁讲，即系叫留白。留白点解喺艺术上面咁紧要咧？就系、是、其实佢系留翻一个叫做 interpretation 嘅一个空间， 思考空间、 想象、 想象空间。即系其实如果你留咗白嘅话咧，其实高明嘅手法咧，就系、是、令到你系产生越多 interpretation 咧，就越好嘅。其实 等你思考嘛，你好简单， 即系有咁嘅思想激荡啊嘛。其实 我唔使讲咁多啦，我讲翻我哋个年代最出名嗰两套系咪 Tom Cruise 啊？可能嗰个叫做费城故事嘅男主角，阿金正传嘅男主角，嗱嗰两套系都好明显系有呢一个嘅 Tom Hanks，sorry 啊，系有呢一个嘅政治背景噶啦。人哋点样拍法啊？ 系 费城故事一句到尾就系话我哋唔好歧视外资嘅。系咪？唔好歧视外资，俾人哋用乜嘢嘅故事构啊展现出嚟噶 ？OK。 你讲美国嘅历史，由六七十年代开始用一个笑话嘅形式 ，Tom Hanks 表达出嚟。喂，咁呢啲咪攞金像奖咯？所以呢个系香港社会嘅问题，同埋香港社会嘅病嚟噶。我哋唔可以放过任何机会屌柒共产党啊嘛，都啱嘅。 我唯一覺得就是，但你攞金像獎又即係，唉，有時覺得嗰班友仔又真係唔講得錯啦。嗱，我啱啱快必嚟咗啦，話曬我都睇快必，睇你睇大㗎。 大家好，我喺花生台嘅朋友，大家好啊。 你唔使呢個 introduction 㗎啦，呢度屌唔使啊，屌 唔使客氣，唔使客氣， 唔使啊。 個個唔係你上嚟第幾次啊？第三次啦，起碼 幾次咯？之前上啊，索羅 B 啊嘛， 都有 introduction 㗎， 都有呢啲各位花生台嘅聽眾，大家好。 我係快必咁樣嚟啊， 跟住匪類有一次啦，係咩？跟住唔係喎， 行走天下上過兩次， 兩次添啊！哇，你真係犀利喎！ 因為我預走啊嘛， 啊你預走， 我幫你解釋，係因為咁你先預走啫，唉，真係大鑊嚟。 咁所以索記係呢個 始作俑者 選友嚟嘅，真係 預走嘛，係咪啊？ 唔係咁，所以頭先咧有啲網友喺度講咧，哇，兩個走鬼一齊做節目，會唔會飲醉醉地 嘅？ 即係胡渣春袋㗎， 一、二、三， 三個酒杯喺度啊！而家 咁所以 飲㗎，好飲啊！呢支好嘢 啦，唉， 人哋 sponsor 我哋行走天下，幫我偷咗阿 B 嗰支嚟， 係嘛？ 係嘛？ 仲有啊！ 仲有啊， 仲有五六支嚟啊！ 咦，咁开晒佢啦！ 你大镬啊你今晚， 唔系帮啊！ 嗱，今晚我嚟啦， 我谂住自己买咗几打啤酒上嚟，你睇下又好加顿又 唔使唔使唔使， 真系使！ 我哋今晚咧做到听朝咁早茶， 嗯， 好似许冠杰演唱会咁讲， 冇问题， 你真系 冇问题冇问题。 喂，好大镬，大快啲嚟 点啊？点样大镬？ 你真系几大镬喎！你咁俾人 咁你一坐低就叫人大镬嘅大佬啫。 唔系我完全系站喺阿快啲嘅角度。喂，大佬你九月就选举啦。 系咁俾阿老萧乜嘢系嘛？ 拦腰 啦！你讲嘅啫， 你都唔好咁讲。 喂，究竟拆你台啊，大佬？ 究竟系你问题定系老萧问题咧？我哋都唔可以话即系吓一面倒咁样样去。 哇！果然系吹小光嘅， 真系啊！ 佢成日都系目睹即系嗰个凶案嘅发生噶。 系咩？ 你成日喺你有冇啊？嗰两集你喺边度？ 我 上个礼拜 我就宣布阿老萧宣布嗰阵我喺度嘅， 宣布系上个礼拜四， 系我喺度，系我喺度，喺度。唔系咁啊，有啲网友就喺度话啦，吓喂，阿萧生而家提早退休，好似有啲隐情。哎呀，花生谷咁多呢啲萧生嘅支持者咧，啊会唔会收到咩特别嘅消息啊？如果萧生今次受咗委屈嘅， 怪地啦。 嗱，呢个 Alex Lee 我讲咗先啦， 吓花生谷咧竟然咧系多人撑快必， 系咩？ 点解咧？ 我都唔知喎。 唔系咁，但系而家呢个 Alex， 你有冇睇先？你系咪花生 group 先？ 我有 Facebook 啊嘛， 系 Facebook 嗰个， 系好多人扑出嚟讲嘢嗰个嘛， 系 Facebook， 起码八九成。 喂阿哥，喂我发觉咧，你哋真系即系唔知出唔系呢个内销转出口定乜 Q 嘢？ 出口转内销， 唔系啊。唔系啊，你哋啲是非咧最中意喺我哋度讲嘅，大佬啊， 系咯，我哋都唔知点回应你，大佬。 喂，大佬，我哋又唔系当事人，即系我哋点样咧？喂，我哋系咪做法官咧？而家变咗系， 喂，你谂下洗肥坑版嗰次啊，都喺里边嗰搞出嚟啊！ 喂，洗肥坑版唔关我事，撑快啲都唔关我事，唔系讲到明。 你呢啲咁嘅嘢喺 group 度出现，但系我哋三个系完全冇 involvement 嘅喺里边。 唔好话我哋三个啦，我哋啲最八卦嗰啲院长啊、索罗 B 嗰啲，全部都唔敢 嗱 一句啊！ 即系有啲人喺度 PM 我啦，就话叫你爆咩？爆边个大镬喎？ 边个大镬？ 唔知啊，开 名先啦， 我乜都爆 啦， 你知我噶啦，得罪人多嘛？ 喂，系嘛？我哋正经啊，快必你未答我问题就系，究竟你经历咗呢个零两个礼拜嘅风雨之后，你有咩感受先？ 嗱， 你会唔会有啲 guilty 咧？即系阿老萧 帮佢答啦，屌你老味！快啲，平时抢威屌你，今日俾我哋系咁抢，证明佢有小心去快啲讲， 俾我俾佢讲先。未饮得够酒， 系 你睇到我同老萧其实和解咗嘅咧， 和解咗我知啊。 上个礼拜四啊嘛，出咗街啊嘛，系咪和解嗰集啊？ 唔系，系你想同佢和解，你揽佢啊嘛，佢冇揽你啊嘛， 唔系冇揽， 系老萧伸个身过嚟先嘅，系咪？ 系，梗系啦。 阿 Anthony 睇住嘅，当一个老人家向个身向我。挨埋我系咪要系即系移船就冚先？如果唔系大不敬对老人家， 你可以一手推开佢嘅屌！ 我点会咁做咧？敬老都系我哋吓，敬老啊嘛！ 唔系，但我见你之前嗰日好 desperate 嘅，你话要急揾一啲即系人咧做和事佬咁。 我原本揾阿长毛嘅，系啦，我应该都好似公开讲过嘅，我想揾长毛做中间人， 但系唔得咩？ 啊，点解唔得啫？ 你我喺 Facebook 突然之间喺度睇到话，阿老萧好快咁，唔知答咗佢几秒钟啊嘛？你冇听阿明嘅节目啊？ 冇喎， 笑看呢个咩？而家 太平山， 太平山，太平山， 佢话阿老萧搭咗长毛系用录音嘅，系唔知两秒定三秒。咁佢哋喺度估紧未开嘅时候，咁两三秒可以讲到乜搵嘢咧？咁样 系， 一系就话屌你啦，长毛咁啊，梗系开两秒啦。 系几多点钟啊？嗰阵时系礼拜几多点啊？ 好似系咁上下嗰日， 即系礼拜 你知唔知？你想唔想知道答案先？定系计个悬疑落去先？ 想， 我有分数， 我有分数。 哦， 咁咪两秒咯。 我有分数， 系啊。 好啊，我有分数。OK， 咁就嗱，我唔知个时序系点啦。咁啊，同阿老萧和解嗰日咧，就系前个礼拜五，因为佢系星期一嘅节目话退休， 好急嘅其实上件事。 佢系星期一嘅节目话退休嘅，咁我系星期五系录音嘅，系假期嚟嘅嗰日。 嗯， 上前个星期五讲紧， 系， 定系上个星期上个星期五， 晏昼， 上个星期五 晏昼就你同佢录完音之后咧，就即刻 就录影佢星期一嘅节目，啱啱过去嗰星期一。 因为咧，即系嗰日咧就我系记得我系五点钟去到就同佢录音嘅， 系， 咁我一上到去咧，咁间房就得佢嘅啫，咁啊哇，烦，即系非常之肃穆，见佢嘅表情系， 喺佢自己嘅 office 啊， 系， 我走咗噶啦嗰阵时应该， 系， 我走咗噶啦，系，系，因为佢同我复和完之后咧。佢可能覺得啊，呢、這個後生仔都算係咁啊， 係孺子可教啊， 係啊，應該係咁。 契弟都做埋，大佬我上到嚟俾你咁樣喺度，即係係嘛？ 我唔係契弟，我係一個復和嘅人嚟噶嘛。你記唔記得我同你都講過噶？ 你講咩啊，大佬？ 我話叫你約你老婆出嚟，我想同你復和噶。 屌你有醉酒啫，我 屌你！我唔係一個酗酒嘅人嚟噶。 喂，其實我老實講，我對快必不嬲都冇乜意見，因為我冇同我冇乜交 集。 我真係由細到大睇。 你上次咪咁講啊？ 由細到大睇佢做戲，覺得呢條友好撚搞笑，即係唔好。 由細到大，你幾多歲？佢幾多歲啊？你搞清楚件事先。 我最記得佢一套， 你冇認後。生喎，陶君王 古惑仔，你系咪同阿万必一齐咩东升干巴爹咩？唔系干巴爹， 你嗰阵时 睇阿钱嘉乐打黄子扬嗰度咯， 做咗好耐居员啊，屌咩干巴爹啊，屌够你！因为有啲人问我，我讲啲故事啦，反正我哋真系做到通宵噶啦，今晚饮早茶，佢就话俾我听，你知唔知边个叫做陈耀南啊？ 古惑仔啊嘛，郑伊健啊嘛， 咩陈耀南啊， 山鸡啊嘛， 我以为啊，跟 陈浩南啊，屌 陈浩南， 陈耀南系中香港大学个中文系教授啊， 陈耀南啦， 系啊， 亦都另外一个咧， 系啊， 就系保钓 陈浩南啊， 嗰个系保钓插旗嗰个啊，人哋问我嘅时候，陈浩南，我就搞咗陈耀南， 你仲有个陈近南识唔识啊？ 识，直个红花会嗰个， 唔系红花会，天地会啊，平。生不识陈近南啊，就称英雄也枉然啊！ 咁我唔系影红 嘅，证明阿土伯即系阿陶君王，即系饮醉咗啦。 你呢度醉咗？ 喂，阿快 一齐依走我同你， 系啊， 唔系我有倾向，应该人民力量揾我咧， 有倾向啫。 咁老萧屌鸠我於走就唔会屌。 喂，唔系，话时话，其实系可以加入嘅，因为人民力量咧系一个政即系 松散嘅政治联盟， 系政治联盟嚟噶嘛？ 系 即系而家叫社稷社人社叫做合流啦，系咪？喂，其实喂严格嚟讲，即系社稷系可以 under 人民力量呢个。 我话 under 佢，大佬互不从属，两公婆互相尊重啦。男女朋友唔系两公婆，男女朋友互相尊重啦，系咪先？ 系 冇话边个 under 边个嘅。 咁啊系啊， 唔系咁我觉得，所以阿快必你啲客咧都 OK 嘅，但我就冇你咁 EQ 嘅， 即系同阿老萧复和。 冇错，即系你其实你系 咁我契弟啫。 你講嘅咋？ 唔係，即係咁樣老，即係老蕭即係伸隻手埋嚟，你係一嘢拱開佢嗰個嚟嘅。 唔係，即係我咧，起碼攞我嚟做例子，我一個係三號啦，當然即係啲串柒柒嗰啲人。 啊，你 我一定唔會咁做。 點解咧？一個老人家 唔係老人家同老人家問題，即係當然啦。我你嗰啲我你知我哋 typical 左交都係反權威噶嘛。 係係。 嗱，我唔係教你咁做啊，我都唔係話俾你聽，我咁樣做啱啊，即係我講緊我自己嗰鋪咋。喂，戇鳩㗎！喂，你讲一句，你真系当你自己教主啊仆街！喂，我香港嘅第一枢机陈日君，我都未谂听佢讲啦，我听你讲我屌你啦！我出嚟搞抗争嘅时候，你唔知你喺边捻，即系我讲嘅啫，你唔关法啲事啊！ 唔系我嗱，咪入埋我数啊！喂，你咁讲入埋我数啊，大佬啊！ 你而家屌鸠我啦！你 边讲又入我数， 系 黄杨达又入我数， 系咩？ 黄毓民又入我数， 系咪咁？ 而家我系 Henry、黄毓民、黄杨达三位一体喺我度咯。 喂，你好多怨气话哥，喂，你系咪真心悔过啊，大佬？ 不过老师，唔系我嗰个，喂，我嗰个复和。嗰個片段我都有同阿老師講啊， 見過， 我有講嗰句噶。 你唔係認錯咗我？ 你唔係認錯我係黃楊達同黃毓民係嘛？阿蕭生咁，咁佢都有話唔係，佢都有話唔係，咁所以 OK 啊，我覺得。 喂，雖然咧頭先你講咧嗰段咧，阿快必， 我老婆好撚憎你嘅，但老實講、我就真係冇。 我知我知， 我冇同法必有任何交手，我都冇仇。 唔係你係咪鬧？ 成撚日咧喺我屋企咧就唱鳩個法必嘅，話佢搞佢乜鳩嘢，話搞咩嘢？我唔即係我心諗，我唔好意思答啦，我又唔識同佢 defend， 我唔知佢哋兩個發生咩事。 咪咯， 咁跟住我就話：，唉，你要。即係快啲嗰啲係咁㗎啦，咪有撚得佢囉。 所以你咪話， 但佢真係好上心。但係呢我覺得我想講個重點就係、是、其實你好多時你係唔覺意之間你係 咁鬧人， 得罪咗好多人。 咪咯， 係咯，呢個咪就係蕭生講得我啱嘅地方囉。 咪孔令瑜真係好撚憎你㗎、 啊。我知，所以我咪叫你同我做中間復和囉，等於我叫長毛同我揾下老少一樣囉。咁你認唔認呢、這個？ 好難搞喎、啊！就是、你知道呢啲咁嘅嘢，你揾下 Roger 嗰啲可能好啲，你揾下 Vincent 嗰啲僆仔可能好啲，因為佢時而家聽佢。 喂，佢個樣有啲似林康正喎、啊，唔係喎，佢樣真係啲似林康正喎、啊，真係。 喂，我快啲啦！你做個電影嘅大佬，而家我呢度冇播，唔知你講咩㗎？而 Roger 坐喺隔離， 一間影咗大合照俾人睇啊嘛！你會林咩？ 唔係你期間，其實我覺得你一樣嘢都係咁嘅。我有另外一個兄弟咧，即係上文年嘅，都係咁評論你。喂，屌快必條友， 成日得 都係靠踩人哋嚟抬高自己。嗱，佢呢一個我唔知係咪 fair call。 OK，OK， 所以你應該要 take note 下。 唔係喎，仲有喎、啊，你以前嘅拍檔喎、啊，阿子健都係咁樣 comment 你嘅、啊，係嘛？即係話，即係有一次咧，嗱， 而家喺度喺個 chat。 唔係，嗱，即係嗰陣時啦，即係叫做係 搞青台。 唔係青台啦，即係青台你之前同佢借嘅合作關係啦，咁即係仙人掌佢有即係參與㗎嘛，佢都有啲參與㗎嘛， 係 記得佢自己本身都有去係去即係我覺得你係即係去問候下佢咁樣樣嘅。 其實我哋做咗咁耐人咧，你話冇得罪過人咧，真係揾鬼信啦，係咪？ 但你 證明你嘅人冇乜用嘅，屌你啦咁講，我幫你定 先。 即係你有靈覺先係有料到噶嘛，我唔屌柒你，即係證明你個人 唔係啊！老蕭成日話唔好成日得罪人㗎，佢教我哋。 喂，你睇下索羅 B， 佢嗰陣時候喺雨傘運動嗰陣時候，俾人擺張相出嚟，跟住笑佢咩啊？ 笑咩咧？ 嗰、那個不提也罷，咁你好撚大我 哦，嗰、那個唔係，嗰、那個叫做係提都費事， 提都費事，挑幾差唔多啦，不提也罷，即係咪 啊？口語同埋書面語啊， 係 啊， 唔係，但係真係喎，你係零舍多話哥， 唔算咪子健咯，你仲講到邊個啫？ 唔係佢有講㗎，係 啊， 我諗傻話想揾你，不如揾阿快啲嚟，因為我 因為老實講，佢又有你冇佢喎，咁 係啊，點樣搞啊？ 哦， 阿子健啊， 子健 啊，啊好似我主动提嘅， 而家我同佢复和咗啦， 系咩？ 你复和咗？你估唔到啊？我同佢复和咗啦、啊，因为 中间因边个啊？ 吓， 中间因边个啊？ 中间因为阿主教 David 张大卫， 哦， 系啦，路霄教会，咁佢话阿子健想同我哋，即系其实我一路都想嘅，系啦，即系因为我听阿路霄教诲啊嘛， 都系呢条刺嚟， 复和咗，系啊。 喂，当时咩事咧？一路都冇人知呢单嘢，八下先。 其实喺香港人网嘅时候，我哋公开处理噶。我哋点解同阿林子健系即系唔啱咧？因为我哋嗰阵时系挑战嗰个基督教选委，你知道1200个小圈子选举， 知道 有十条友系基督徒，又有十条友系天主教徒， 知道。 咁咧，我哋嗰阵时咧就想去选入去嗰十个基督徒，然之后咧就入去食咗张选票佢啊嘛，做一个公民抗命运动啊嘛。 我哋中票啊嘛，你嗰阵时玩， 啊、你记唔记得？ 唔 记得呢单嘢。 中票啊，嗰阵时玩中票。 咁我哋 踢走即系梁美芬哇一声嗰、那个见到。 系嗰啲啦。咁我哋嘅道德高地系好高噶。屌你！我哋入到去，唔好讲错口 ，sorry。我哋入到去咧，我哋又唔会提名，又唔会选，我惊老少嬲，又唔会选嘅。我哋就食咗张选票佢，攞炮诸如此类咁。咁啊，林子健 又攞炮 你喂 嗱， 林捻就攞炮你屌你啫！ 林子健咧就话就同我哋一齐参与呢个。 你做咩代我讲？代我开呢、這个 运动？唔系 开呢个条件？ 唔系即系话食票啫，食票。咁啊，林子健自己又帮阿何俊仁走去做选举经理。咁我哋覺得佢有一個 conflict of interest， 係啦，衝突喺度。咁我哋就 唔夠親去玩， 係啦，咁樣咯。咁就喺嗰個時候就我哋分開咗。 不過佢對阿仁哥係即係情義、 係 忠義都兩全嘅人。 咁即係各為其主啫，叫做係。 咁所以我哋而家未復和咯，即係冇話殺父仇人㗎。所以我同老蕭都復和咗㗎嗰日。咁嗰日我講翻嗰 日，屌你真係 emphasize。 我講翻嗰日先。阿長毛點解唔得？我長毛佢答我嘅時候咧，因為我嗰日下晝星期五下晝收到阿 Mark 仔，即係老蕭嘅近身嘅電話，就話 幾點啊？ 下晝兩三點嘅時候。 哇！好急啊，好急、啊， 好急係啦。佢話阿蕭生咧，好想同你見下面啊咁樣。咁 你唔知拍嘢㗎話？ 我唔知拍嘢㗎。咁我就同阿 Mark 仔講我坦白講啦，我想揾個中間人，因為我覺得 有个中间人喺度做证比较好啲咁样。如果萧生唔介意嘅话，希望佢唔好介意啦咁。咁我咪揾长毛咯，跟住揾阿长毛，长毛就话我要开会，今晚七点先得咁样。上个礼拜五 差唔多个时间咯， 系咯。 佢所以阿毛都算好噶啦，帮你 send 咗个 message。 系啊。 即係佢有咩責任唔幫你 send 呢個 message 佢冇欠你。 所以冇哥好好嘅嚇，咁、我就同阿 Mark 仔又打嚟啦，佢話咁我就同佢講話，長毛唔得閒啊，我揾唔到中間人啊，不如我等阿長毛得閒七點鐘先，今晚七點星期五晚。咁阿 Mark 仔話唔得啊，蕭生要錄影一個節目，蕭耀遊，佢要講一個好重要嘅消息。佢想講呢個重要消息之前咧，係 見一見你飛， 見一見你先，咁樣。咁样， 唔系，我觉得系好事嚟嘅，即系呢个系，因为 梗系好啦。 如果佢唔系见一见你嘅话咧，系好多人就会赖咗，即系迁怒于人力啊嘛，系咪？即系阿老萧 迁怒于我 添，系啦，即系咁样样，即系我觉得系一个，我谂好，尤其喂，讲真，你人网去到迷网，去到而家，喂，大家折腾咗几多次啊？讲真， 即系又嚟， 咪系咯，即系 你又三番四次，你算点先？而家咁。 系咪？即系 有啲人会咁谂啊？ 系 啦，我咁谂啊。 系啊，咁即系我觉得，所以其实我都会觉得欣喜啦。即系起码就觉得，但系不 anyway 啦。即系喂，呢节时 其实老萧讲咩理由咧？我想 你知唔知系 佢闹你咩咧？ 你知 于走超害我最叻。 你知唔知系边个促成要老萧录呢个节目之前一定要见我？你知唔知边个人？我而家买一个关子，广告翻嚟，我哋继续啊！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黄之锋。